都铎骑士团如潮水一般向后退去，并在800米以外驻扎盾墙，重新调整阵型。都铎骑士是突然陷入群龙无首状态的，一号人物晕厥，二号人物当场阵亡，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诺曼家族那边则是一时间有点没搞清楚状况，所以有点不敢出手，想要静观其变。罗兰、周琦等人趁此时间下了城墙，与任小素完成会合，唯独杨小姐趁乱离开队伍，悄无声息地钻入根特城之中，就像一头独狼一样隐藏在暗处，随时给予敌人致命一击。杨小锦单独行动，不是他有多么自信或者自大，而是他依然能够保持清醒，知道自己身为一个狙击手该做什么，该出现在哪里。对于一个狙击手来说，单独游走在战场边缘才是最佳选择，看不见的狙击手才是最有威胁的狙击手。与任小素在一起之前的杨小锦就很有主见，他有着独立且完整的人格，也有着自己赖以立足的能力，这一点从未改变过。任小素对此见怪不怪，也从没打算干预杨小锦的决定。他回头对周琦问道， 是你控制血液把血祭巫术给搞失败了？ 什么？什么是血祭巫术？ 任小素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血祭巫术，结果周琦还是一脸懵逼。 看来不是你干的呀。 任小素叹息着看向都铎家主那边，眼神中还有一丝怜悯。 那就是真的绿了呀。 谁能想到，所有人都在想着如何从巫术层面来解决血祭巫术的威胁，但谁能想到，真正破除这玩意儿的竟然是伦理。 估计谁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情吧。哎呀，太惨了。 确实太惨了。 不过大忽悠其实有一点说错了，还真有人想到了这个结果。都铎家族这位二号人物的身份要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一些。60年前，伯克利家族的父亲筹划了多年，曾经历时多年，将20名受过训练的女子巧妙地送到都铎家主的身边。这些女人都拥有着绝世的容颜，还有看似不错的家世，而且这些女人被送出去的前几天都曾与伯克利家族潜伏在根特城的男性发生过关系。上一代伯克利家主所做这一切，便是想要在都铎家族中留下隐患。能够在60多年前就筹划北伐的伯克利，又怎么可能只筹划兵士？这颠覆的计划当然是全方位的，不择手段的。这就是巫师家族之间的斗争，要比历史上记载的文字龌龊百倍千倍。不过连上一代伯克利家主都没想到，那其中一名婴儿不仅瞒天过海地成长起来，还成为都铎家主最喜欢的儿子。这就是当代伯克利家主敢于北伐的后手之一。不得不说，这后手确实很有用，虽然战斗力有10成都没发挥出来，但他成功地把都铎家主给气晕过去了。一个都铎家主光儿子就有几百个，生几百个儿子这种事情光一个老婆肯定是配合不了的，所以老婆多了自然而然也会出现漏洞。任小素觉得都铎家族里应该还有不少子嗣是非亲生的，只是这玩意儿在巫师国度也没法鉴定啊，总不能直接杀儿子来验证吧，那杀完之后血祭巫术也没用了。 你说等咱们统一这里之后，能不能给这些巫师们提供亲子鉴定的科学医疗服务？我觉得他们应该挺需要吧，肯定很赚钱。 所有人都愕然地看向周迎雪， 你还真是个商业鬼才。 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思维历程，例如 P5092 刚刚在城头想的就是如何进攻与防守，王运想的是先将这根特城的地图记下来，大忽悠想的是怎么拍少帅马屁，而爱钱的周莹雪则在想该怎么让这里的人心甘情愿地把金币掏出来。 现在怎么办？是占领这里还是赶尽杀绝？少帅， 你必须先有个目标，我才能制定作战计划。 怎么才能把诺曼家族的家主给我逼出来？只有先解决了他，我才能伤亡更小的接管这座城池。 需要逼他出手吗？那得让他出来救都铎家族才行。 这些巫师家族相互之间勾心斗角，诺曼家族更是跟都铎家族斗了100多年，这时候我们灭了都铎家族，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出手救都铎？ 他不愿意救，那就先打疼他，打到他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为止。 王韵等人听了这话，便倒吸一口冷气。 你这真是用最平静的语气说最狠的话呀。 不过 P5092 确实说的比较通俗易懂，任小素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周莹雪站在杨小姐身旁跃跃欲试。 老爷，要不我出手吧。 这货一路被杨小姐压制太久，如今好不容易等到自家夫人单独行动，终于感觉自己可以大展拳脚了。 不行，你再等等，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P5092， 如果我把第六野战师给你，你能做到吗？ P5092 眼睛一亮，虽然他还不知道密钥之门的事情，但他相信任小素的每一句话。任小素说自己能把第六野战师给自己，那就一定能给。在 P5092 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谦虚自大这样的词汇，他所在意的就只有战争与胜利。 少帅如果能把第六野战师给我，我就帮少帅拿下这根特城。 一言为定。 都铎骑士团与光明骑士团后方不远处，陈朽还怔怔地站在巫师瞭望塔上看了整场表演。浓重的黑夜之中，他看到都铎家主晕厥过去，他看到数万骑士团在根特城中如潮水后退800米，也看到这些骑士组成防御阵型。原本陈朽看到凌晨的时候就在想，或许这火红色的怪龙就是任小素手中最大的一招，结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任小素便已经将凌晨派去了南方。这下就让陈九有点看不懂了。 最大的一仗都走了，你们这么几个人凭什么与数万骑士团对垒？更何况直到现在为止，都铎家族与诺曼家族的大巫师并未伤筋动骨。 不怪陈九会质疑，实在是任小素他们人数太少了。在他这个俯瞰的角度，根特城地面上的人类就像是蝼蚁一样，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数万大军，另一边则是孤零零的八九人。没有了凌晨，这种对比实在太鲜明了。陈九对中土并不了解，所以他甚至都猜不到任小素等人该如何取胜。之前陈静书和许安清提出一个观点，任小素自身实力很强大，但未必具有领袖该有的能力与智慧。因为他们见到的任小素基本都是在单打独斗。如今陈九在想，就算任小素等人实力强大，甚至比都铎家族与诺曼家族还要强大，可八九人对垒数万人，怕是也要累死了吧。而且最关键的在于，八九人如何占领这座根特城？如果无法将都铎诺曼赶尽杀绝，然后让这群旧贵族又蛰伏起来，待到中土人离开之后，巫师国度仍然还是旧贵族的巫师国度。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陈九总觉得不对劲，他总觉得陈静书和许安清判断错了。一个能够面对千军万马追杀的人，一个能在万军面前淡定召来恶龙的人，一个接受了骑士传承的人，怎么可能会没想到这些就莽撞地冲杀出来？一个178要塞的少帅怎么可能总是单打独斗？那么任小素的人在哪儿呢？陈九举着望远镜环顾四周，却什么也没看见。下一刻，陈九忽然在望远镜里看到任小素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扇大铁门插在地面上。陈九愣住了，巫师家族和两大家族的骑士团也都愣住了，谁都不知道任小素忽然掏出一扇大门干嘛。紧接着 所有人便看到那扇门里竟开始有三人成一排的军队快速冲出。黑色的多功能战术头盔，多功能战术防弹背心，携带榴弹发射器的自动步枪，黑色冰冷的重机枪，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与巫师国度格格不入，却又彪悍异常。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这是巫师们自己最擅长的秘药之门，而现在中土则用他们最擅长最喜欢的巫术，把一扇通往中土的大门开在了他们的脸上。有巫师看到这一幕，想要立刻摧毁这扇秘药之门。他们之所以只后退800米，就是因为800米距离仍旧还在大巫师的尸术覆盖之中。那些家族的大巫师们本就在防备着任小素等人再出现什么后手。秘药之门这个太让人出乎意料了，谁也没法确定那扇斑驳的大铁门后面是不是连接着足以摧毁巫师国度的力量。大巫师们想要出手了，可是刚有一人握住真实之眼，便被一枚不知从何而来的狙击子弹给穿了胸口。所有人朝远方望去，只能隐约看到这夜幕之中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少女跳下屋顶，再次消失于街道小巷之中。黑夜就是对方最好的伪装。诺曼家族队伍中有人冷声命令道， 前锋部队护送贝利比利冲过去。 贝利和比利是诺曼家族的两位巫师，指挥之人想让这两名巫师去送死，然后换取施展诺曼家族血祭巫术的机会。诺曼家族血祭巫术是近距离破坏的巫术，所以必须靠近才行。然而这一队人刚刚冲出盾阵，便被暗处的一枪又一枪打翻在地。仅仅几秒时间过去，街道上便多了十多具尸体。这一次所有人都没有看到子弹从何而来，这种无形的震慑力像是一层阴影笼罩住所有人。前一刻的144号壁垒安宁东路，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巨大的军营，方圆三公里范围内已经全部成为临时军事管控区域，戒严哨卡林立，各个居民楼顶都有临时搭建的沙袋掩体，还有架在顶楼的重机枪作为防冲击阵地。此时是夜晚三点，临时军事管制区域内全方位数十个探照灯将营区照亮，宛如白昼。任小素拥有的小宅子一楼客厅里的东西都已经被挪走了，黑狐还让工兵营在地板上搭建了临时的钢构，因为少帅之前交代过别把地板踩坏了。不过任小素的家门已经被拓宽到可供三人通行，毕竟在黑狐看来，少帅只说了不能踩坏地板，并没有说不能拆门。此时黑狐安安静静地站在客厅里闭目养神，而张小满则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有些忐忑不安。 少帅什么时候动手？少帅什么时候召唤我们？哎，你说巫师国度是什么样的？ 但不管张小满问什么，黑狐始终沉默着一言不发，明显早就习惯了张小满这副尿性。忽然间客厅里传来任小素的声音， 开始吧。 黑狐骤然睁眼，他接通了全频道转码通讯设备说道， 汇报准备情况。 第一步兵旅准备就绪，第二火爆旅准备就绪，第三步兵旅准备就绪，第四 战斗集结开始通行。诸位，此去异国他乡，不要给第六野战师丢人，不要给少帅丢人。三日之后我们回军营喝酒必胜。 就在这栋宅子外面，已有一万多第六野战师的将士肃穆而立，等待着各自的使命。那一个个方阵连绵出去，如同一片黑色的海。 必胜！必胜！必胜！ 山呼海啸声响起。听到屋外的震撼声，黑狐心中默念为西北存续而战，然后拎着巨大的保险箱踏入了客厅的墙壁。所有人按照原本计划好的通行顺序，整齐划一地踏入了客厅，然后一个个消失在了客厅的墙壁里。没人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哪里，也没人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但士兵的责任从来都不是思考这些无用的问题，他们要做的就是要走进这扇密钥之门，然后向敌人扣动扳机。这支军队太整齐了，整齐的难以想象。密钥之门只能供三人通过，但第六野战师的将士鱼贯而入，一秒之内就能通过九人。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此时连张景林、王丰源等人一众西北高级将领都已经抵达144号壁垒，他们站在某处居民楼顶俯瞰着这支待命的精锐部队，却没有发布任何指令，就像是一群旁观者。王月熙按照任小素吩咐，把大兴西北 3.0 的作战计划汇报给了张景林。当一众将领得知此事之后，便全都迫不及待地赶了过来。各个友军作战序列甚至还将自己部队内的精良装备贡献出来，例如各自的40枚榴弹发射器。大家有点激动了。 司令，听说少帅找到了精准打击巫师国度核心区域的方法了，是真的吗？ 司令，据说少帅…… 高级将领们一个个问题接连不断，而张景林始终笑而不语。周应龙看向张景林， 司令，你觉得有几成胜算？ 各位不要着急，耐心看着。今天之后，178要塞将诞生新的历史。今日你我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历史的见证者。新的时代要到来了。 司令，你不会又想退休了吧？ 张景林的目光朝军营外面望去，他看到144壁垒居民们面对战争也没有丝毫慌张，大家站在警戒线外面默默地等待着，像是要在军队凯旋的第一时间送上欢呼一般。已经凌晨三点了，第六野战师未眠，144号壁垒的居民也无人入睡。这就是如今144号壁垒的凝聚力，也是任小素的凝聚力。 哼，真要现在退休又有何不可呢？ 根特城内，黑狐踏出密钥之门的那一秒，便来到 P5092 和任小素面前敬礼。 第六野战师应到16780人，实到16780人，预计31分07秒后全部通过密钥之门。 31分钟看似很长，但对于一场大型战争来说，不过是一瞬。任小素曾在书中看过，骑兵打仗光是列阵可能就需要2个小时时间，这可不是夸张。眼瞅着都铎骑士团、光明骑士团到现在都还没完成整个防御阵型的调整，所以任小素根本就不担心这段时间会错过什么作战时机。这一刻 P5092 已经无比自然地接过了整个战争的指挥权，还没等任小素说什么，他便对黑狐说道， 开始吧。 收到。 黑狐说完便打开了他拎着的黑色箱子。 长官，便携指挥他带来了。 黑狐从箱中取出一副耳麦递给 P5092。 P5092 这里一条条作战指令发布出去，最先进入的部队立刻在指定区域架设起机枪阵地，掩护后方还在不断通行的战友，以免敌人冲过来破坏密钥之门。十多名火种内部的狙击手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部队，各自去找满意的制高点。他们要做的不是火力压制，而是利用他们冷静的大脑寻找敌军之中手握石头的巫师。这是每个狙击手的必修课，就像是在中原现代战争里他们必须快速找到携带 RPG 重机枪的敌军一样。只有他们找到这些巫师，才能减少战友的伤亡。陆续通过密钥之门的第六野战师作战训练已经在 P5092 的指令下快速组成突击纵队。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巷战，第六野战师唯一目的便是歼灭敌人的一切有生力量，占领这座城池。 P5092 深吸了一口气，在通讯频道中说道： 开始吧。 刹那间，那些已经架设好的重机枪开始喷涂火舌，子弹打在骑士团的盾阵上，几乎要把盾牌都打烂了。刹那间，一堵不断生长的寒冰之墙挡在阵前，这才避免骑士团被直接打穿。在重机枪的掩护下，一支支突击纵队如溪流般向着城区开始渗透。根特城很大，巫师家族骑士团铺成的防御阵型横贯1公里，而突击纵队的渗透范围则更大，从天空中俯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扇形。陈九在后方将这一幕看得最为清楚，他只觉得自己现在正在观赏着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对方有着巫师国度难以理解的激战指挥方式，行动缜密而有序，哪怕渗透范围铺得这么壮阔，也没有丝毫紊乱。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通讯频道里传来士兵们的粗重呼吸声。 检查街道，清除隐患。 A1 区安全， A2 区安全， A3 区。 在真正的战争到来之前，任小素便找许安清要来根特城的地图交给黑狐，所以黑狐也没真的闲着，他们早已制定好了初期的作战筹备，将地图上划分出了一个个作战区域，并进行标记。黑狐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 P5092 能在第一时间接手一切。就像做手术时，护士连递刀的角度都要讲究一样，黑狐作为副官，他要做的，并不是参与战术计划的制定，而是为 P5092 准备好一切。只是，就在上百支突击纵队开始正式进入渗透巷战的状态时，好几支平行的突击纵队忽然看见自家少帅从后方走了过来。只见夜幕中的少年抽出黑刀斜举着，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不知何时已经脱困，也来到了任小素身边。一人一影，一前一后，就像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刀客走在长街上，迎着数百米外的盾阵而去。 少帅，你应该留在我这里。 哼，哪有让士兵冲锋陷阵自己去躲后面的道理。放心，咱第六野战师都是帅冲在前面的。 杀人放火什么的最有意思了。 罗兰身旁的金色英灵一个个扛起重机枪跟在后面。 过瘾。 正在一旁抠着脚丫子的大忽悠见状穿上鞋子跟了上去。 少帅，等等我。 那种正准备渗透危险区域的突击纵队默默地看着少帅与老许的背影，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一种血液逐渐燃烧的感觉，一丝火线从胸腹之间一路烧到了喉咙。任小素提刀迎向盾阵的速度越来越快，渐渐的，少年的身影狂奔了起来。 P5092 的声音在全频道中响起： 突击纵队的攻击节奏不要乱，不要尝试跟随少帅的步伐，会累死你们的。少帅这么做只是为了给你们做掩护，你们按照原计划前进。 P5092 看了周莹雪一眼： 开始吧。 嗯。 周莹雪点点头，只见她指尖有绿色的光影落入地面，而后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面之下疯狂生长起来，那一根根地下藤蔓在地底世界的下水道天花板上蜿蜒而过，一直蔓延去骑士团所在的防御阵地。 第五出列，跟随少帅冲阵，左侧 A118 突击纵队扩大渗透范围，我要你们攻击敌方阵地侧翼，吸引注意力。 P5092 站在临时指挥台前，就像是在下一盘盲棋，他没有肉眼纵观全局的能力，但战场就在他心里。下一刻，那数百支突击纵队里 忽然有22名壮硕的士兵脱离队伍，他们离开了自己原本的队伍，犹如狼王身后的狼群，越跑越快。很多人不知道 P5092 从北方草原带来的可不仅仅是火种残部，还有 T5 这种堪称人形坦克的恐怖生物。一个两个 T5 或许不怎么起眼，但22名 T5 对于冷兵器时代的骑士来说就像是一把破阵的尖刀，除非有大巫师忍痛连同骑士团一起覆盖，不然他们就是真正的推土机。原本 P5092 是想用他们从侧面破阵，但是又担心他们被对方用人海活活堆死。现在不一样，现在有少帅带头冲锋。 P5092 相信这些人就算被困住，少帅也一样能带着他们冲出来。远处陈九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今晚他越看战况便越沉默。任小素到底有没有领袖能力？想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得先想想什么是领袖能力。是精准的指挥能力吗？不是的。是强大的武力吗？不是的。领袖能力是当你踏入战场的时候，身边有人愿意跟着你一起义无反顾地发起冲锋，无怨无悔，不死不休。身后还有人用期待的目光等你回家，为你欢呼，有酒有肉。这一切任小素都有，所以张景林才会说就算现在退休又有何不可。弓箭的射距是100米，以任小素和老许的速度跨越百米也不过就是几个弹指的时间，巫师们也很清楚这一点。想要拦住任小素，那就必须依靠巫术。所以当任小素狂奔起来的时候，几名隐藏在骑士当中的巫师便已出手，一个个吊诡的巫术出现，以至于任小素必须不规则行进，以此来躲避巫术的轰炸。巫师再次念起第二轮咒语，可还没等他们念完呢，所有人听到身边有井盖被顶起的声音，下一秒无数绿色藤蔓从井口喷涌而出，那锐利如针尖的藤蔓触手并没有直接攻击骑士盔甲，而是顺着盔甲的缝隙钻入内部，一根根扎入那些巫师与骑士的体内。那些原本还是绿色的藤蔓因为吸食了血液逐渐变成了红色，妖艳的猩红血色看起来诡异至极。骑士团内部传来巨大的喧哗声，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藤蔓给吓到了。这一瞬间的变故帮任小素吸引了最后的注意力，就是现在。任小素再次加速，想要一鼓作气以刀破阵，可还没等他动手，他身后那些跟上来的 T5 战士竟然先他一步，一个个犹如炮弹般砸入盾阵之中。这群彪悍的人形坦克竟是直接用蛮力在盾阵之前掀起了一阵人浪，还有大忽悠这人形怪兽在阵前一脚踹出去，竟是直直将举着盾牌的骑士给踹得向后飞起。任小素无奈地笑了笑，他因为要躲避巫术所以被拖慢了脚步，却没想到竟然让这群 T5 战士冲在了前面。向来独来独往的任小素还很少经历这种有人并肩作战的战斗，现在偶尔尝试一下感觉还不错。 季子昂，王月，帮我把诺曼家主找出来，我要知道他在哪里。 到了这时候对方必须出手了。此时此刻后方季子昂以吐气能力筑起高台，以此来保证王韵有最开阔的视野。王韵满头是汗地站在高台上，以望远镜来回逡巡着战场。那诺曼家主身穿骑士盔甲隐藏在人群之中，若是不能及时找出对方来，万一被对方完成了某种最擅长的巫术，怕是要给第六野战师造成大麻烦。但这诺曼家主据说已经80岁了，对方的行动必然没有壮年迅捷，身旁一定还有随从保护，王韵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战场中把对方揪出来。张小满在下面大喊， 找到了吗？ 哎，别催别催别催、啊、找到了，少帅，9点钟方向暂时无法确定距离。 数以万计的骑士团中 不只有人，还有马匹。这种混乱场面，任小素想凭借他自己找到诺曼家主，简直难如登天。对方藏在人群中，就像是大型杀伤武器，没出手就罢了，若是让对方找到机会出手，那后面的第六野战师怕是要损失惨重的。 修炼中方向。 说完，任小素当先操控着老许朝着九点钟方向冲去，而那22名 T5 战士和大忽悠罗兰、英灵则快速来到他的两翼，以箭头阵型向前冲杀。所到之处，竟是没有任何骑士团的士兵能够稍稍阻拦他们。王韵还在拿着望远镜巡视战场，他的目光开始在战场边缘游走。逃离的百姓，刚刚加入战场的骑兵，一切都像是一场喧嚣的闹剧。根特城中竟然还有正在偷偷溜走的骑士和巫师，很少，但并非没有。看样子都铎家主突然晕厥，对整个都铎家族士气的打击也很大。王韵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甚至还看到了对面同样站在瞭望台上的陈九。他看到陈九的时候，陈九也正好在看他，两人举起望远镜对视起来。陈九内心一惊，不过还没等他想好要不要打招呼呢，对方的目光便再次转移到其他地方。不是陈九不够可疑，而是王韵觉得陈九手里既然能拿着望远镜，那说明起码跟巫师家族不是一伙的。下一刻，王韵竟然在战场边缘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老金，放我下来！ 这土制的瞭望台快速坍塌回地面，王韵一把将望远镜塞到了张小满手里，然后指着两点钟的方向。 都铎家属在那儿，你给我紧紧盯着他，如果他有苏醒迹象，你就赶紧告诉少帅。等等，你这去哪儿啊？ 可是王韵甚至都没有回头搭理他，而是一路奔向根特城夜晚的阴影里。城市、光影、围墙、刀枪、人马，这一切在王韵大脑中形成庞大的数据记忆，但这一瞬间他又将这所有喧嚣摒弃在脑后，心中只剩下一个执念。他狂奔着，半长的头发因为快速移动而随风晃动。王韵穿着黑色作战服，脚上穿着黑色的钢头作战靴，因为剧力挤压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远处战场上喊杀声清晰无比，但他此时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喘息、脚步、路线。 左拐。 王韵折向左边，他奋力一跃跳上矮矮的楼顶。张小满在瞭望台上偶尔朝王韵这边看来，他知道王韵在追逐某个目标，却根本不清楚对方追逐的目标是什么。在这偌大的城市中，王韵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路线，内心中计算着对方的速度还有自己的速度。西北最强大脑在这场莫名的追逐中已经彻底进入超负荷状态，每追过一个路口，在他脑中就会形成无数个选择，就像是一场考试中的选择题一样，但王韵必须选择最正确的那个。因为快速奔袭的缘故，王韵的血液温度开始升高，汗水开始大颗大颗甩落在风中，但他始终没想过要放弃。王韵享受这种感觉，他喜欢这种感觉。曾经过去种种那种勾心斗角的人生，还有郁郁不得志的梦想，如今都已烟消云散。现在回想起来，大忽悠在那所秘密监狱里隔着阴暗的囚笼对他说出那一句大兴西北，就仿佛宿命。此时此刻，他是为什么而战？为了金钱利禄吗？不是。为了身居高位吗？也不是。他所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与大家一起守住西北的美好，还有那共同努力的热望。这让他感觉自己头脑更加清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 右拐。 王韵突然朝着根特城一座修道院跑去，他在房顶上穿梭着， 每一步都经过计算而精准无比。当他爬上那座修道院的圆顶之后，突然朝着前方的虚无黑夜纵身一跃， 抓到你了。 飞过圆顶的那一刻，王韵低头看到自己下方的街道，还有光影之中快速穿梭而过的那团黑烟。人还在空中，王韵的眼瞳骤然变成了黑色，他朝着那团黑烟伸出双手， 去！ 无形的空气开始向内挤压，对于化作黑烟的王文燕来说，这是来自天敌的狩猎。黑烟之中的王文燕被逼无奈重新凝聚成人类，与王韵一同从天空中摔落地上，扑通两声，两人重重地摔在了石板路上。下落的过程中，王韵就已经用空气解除了王文燕身上所有武器，可王韵甚至都没有喊疼，他躺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仿佛神经质一样。他鼻孔里流出两行鼻血来，这是大脑透支的后遗症，不过休养一阵就好，王韵并没有放在心上。王文燕缓缓站起身来， 为了那个毫无理想的少年透支自己，值得吗？ 王韵起身用随身手枪顶住对方的脑门。 没有理想，你们这种狂热的疯子也配评价他吗？ 那不然呢？你们西北现在有什么计划？ 我们只想好好的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种菜，兴修水利，发展贸易，修筑公路，有什么不好的吗？ 王韵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超负荷运动时，口腔会分泌比静止时较多的粘液，用以保持呼吸道湿润。 这算什么理想？ 非要像你们一样天天想着干大事儿，这才算是理想？你们这种极端狂热分子只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糟糕罢了。 王文燕不再争辩，两人其实都很清楚，这种争论里谁都不可能真正说服谁。 下辈子做个好人，不要再随意杀人了。 我是女人，我是王室情报外勤负责人，我要求178要塞给予我外交豁免权。 不论何时，王文燕都是以男人身份面对外界的，在洛城如此，在巫师国度也是如此，但她确确实实是个女人，只不过这一头短发和干净利落的装扮，以及较为中性化的长相，让她得以隐瞒自己真实的性别。成为男人能够让她在执行任务时更加强势，而现在作为一个成熟的情报人员，理所应当地利用一切条件来给自己制造机会。 我知道你是女人，在火种圣山里我就知道，所以不能带你去见少帅，不能让他背上杀女人这个骂名，这个骂名就让我来背负好了。 王韵对准王文燕的眉心扣动了扳机，在扣动扳机的刹那，王文燕想要再次化为黑色烟雾来躲避弹道，可王韵早有准备，周遭空气一瞬间挤压过来，让王文燕动弹不得。一枪之后，王文燕眉心的伤口里渗出血液来，歪歪地倒在地上。王韵为了防止意外，甚至在对方的心脏上又补了两枪，直到他确认对方彻底死亡后，才松了口气，坐在地上喘息起来。他打开自己的通讯频道汇报道： 少帅，已将王文燕击毙。 一支180人的突击纵队正在根特城铁王冠大道上交叉前进，持枪荷弹的西北军将士每前进一段距离，都会务必保证队伍中的火力封锁角度能够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风险。所有士兵都紧紧抱着自己怀中的自动步枪，左手托举枪身，右手随时可以扣动扳机。每支突击纵队里都有12人装备了40榴弹发射器作为火力支援小组，一旦遭遇大规模骑兵截杀又或者是攻坚战，他们就必须快速反应， 为突击纵队扫清障碍。这些士兵身上穿着凯拉夫防弹背心，每件背心里都内嵌着钢板，大腿外侧的枪套里插着178要塞的制式手枪，防弹背心旁的肋下甚至还放了一柄备用手枪。这次黑狐从144号壁垒带来的部队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随着突击纵队不断前进，前方士兵的声音不断从通讯频道里传了过来。街道两旁的建筑楼顶正有都铎家族的数十名弓箭手悄然拉开弓弦，他们无声地从屋顶探出头去。结果还没等他们进行瞄准，街道的突击纵队便已经有数十名士兵提前发现了他们，并且打了一连串点射。哒哒哒的声响清脆而又果决，强大的火力压制硬生生将弓箭手全部打得退了回去。因为对方缩回屋顶后便不在射击角度里了，突击纵队的枪火一时间也无法击穿房顶。 T4 上墙， T3 搭桥。 通讯频道里连长冷声指挥，只见突击纵队中立马闪出五名士兵来，他们将自己的枪械斜背在身后，而他们的每个人身边都有两名战友用双手搭成的一座桥。当他们脚踩这座桥的瞬间，两名搭桥的队友骤然发力将他朝楼顶扔去。五名 T4 战士如飞鸟般借着巨大的反作用力直扑屋顶，人还在空中，他们便已经从腿间抽出手枪连射。紧随其后的还有好几名普通士兵，20多人登上屋顶，开始彻底清洗敌人，坚决不留任何死角。屋顶爆发出一阵急促的呼喊声、惨叫声，然后重新陷入安静。 屋顶安全。 不得不说，任小素决定让 P5092 去把火种残部拐回来，绝对是一个明智之举。这支上万人的部队里，有三分之一都是 T3， 甚至还有大批 T4 与 T5 战士。在 P5092 见到这些人之前，连 P5092 都没想到，这支残部的平均实力会这么高。不过后来他想明白了，火种部队与王室打得很惨烈，在这种战争中，只有士兵足够强，才能最终完成北上撤退的计划。实力弱一些的，早就被王室追上杀死了。所以，这支部队里还活着的战士，都是精锐。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屋顶上的士兵开始撤下来，五名 T4 战士留在最后警戒。然而就在下一刻，前方还未来得及清理的区域中，忽然有人从房顶爬起身来。一阵枪声响起，屋顶上还未下来的一名 T4 突然被子弹击中大腿。 T4 猝不及防之下从屋顶滚落，下方有几名士兵眼疾手快地接住了他，帮助卸力。 是土枪，11点方向，榴弹覆盖。 一名士兵含怒抬起榴弹发射器的枪口，扣动了扳机，榴弹在夜空中挂着长长的白色烟尾精准打击。那楼顶上骤然爆发出巨大的火光来，暗藏的敌人也被炸得翻飞了出去。 检查伤口。 那名被击中的 T4 站起身来。 不用，是铅弹。 说着他用匕首将自己大腿处的裤子割开一小块，显露出里面的伤口来。一般情况下，铅弹比较软，所以打在目标身上便会完全释放动能。破碎的铅弹会直接造成喇叭型窗口，如果不及时处理，还会让受伤者铅中毒。铅进入血液，还会破坏整个血液循环系统。但 T4 与正常人明显不一样，而且巫师国度的铅弹质量也远远不如中土。只见那枚铅弹打在 T4 腿上，竟是都没能完全打进肌肉组织，仅仅就是在表皮组织上留下一块创面。 T4 拿出急救包来，他用酒精擦拭了一下自己的匕首，然后硬生生将巴掌大的创面给刮了下来，以免铅弹对血液系统造成影响，留下什么后遗症。这一刀 甚至都没有伤害到自己的肌肉组织。 酒精，纱布。 T4 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然后重新站了起来。 继续前进吧，我行动无碍。 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这名 T4 一定很疼，但对方全程都没哼一声。这就是火种公司引以为傲的战争机器。 你退回后方休整吧，长官在安宁东路那边建立了临时野战医院，你只要退回去就能立马得到治疗。 不用。 连长拍了拍 T4 的肩膀， 兄弟硬气，继续前进。 连长是第六步兵旅出身，经过左云山战役，连长一役也是那场战争后提拔的。说实话，火种与第六步兵旅的融合进程未必有多好，毕竟是两个作战序列，彼此认识时间也不长。双方协同作战，那只是因为大家身为军人要完全服从命令，要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但实际上私人关系只能算是点头之交，还算不上朋友。但大家知道，这场战争之后就应该不一样了。半个小时后，突击纵队已经抵达战场边缘，再拐过一个街角，就能看到混乱的骑士团防御阵地。连长停下脚步， 休整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就是一场硬仗了。他们已经抵达敌军侧翼。连长喘着粗气，在通讯频道里忽然笑了起来。 哼，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们这群来自火种的兄弟，他妈的一个个跟个牲口一样，都不会累的。话说，你们为啥要加入西北军啊？ 很简单 ，P5 长官找到我们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就跟着他来西北了。 什么话？ P5 长官跟我们说，跟他走，他能让我们有尊严地死在战场上。 那火种残部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向北撤退，火种控制的壁垒全部在王室部队面前沦陷。他们见过太多战友窝囊的死去，不再是为了中原人类火种存续而战，而是死在某些疯子的野心之中。那时，对于这群心怀执着信念的火种战士来说，有尊严的死去都充满了诱惑。时间在根特城长街上一分一秒过去，所有人都重新沉默下来调整状态。连长看着手表倒数时间，五分钟已过，他在通讯频道里平静地说道， 都准备好了吗？少帅还在等我们呢，行动。 说着，突击纵队全部冲出了街道，虽有畏惧但毫无退意。火力支援小组朝敌军防御阵地一口气便打完了一轮榴弹压制。这支迂回到敌军侧翼的突击纵队就像是一柄尖刀，骤然插入敌军的肋下。 都铎那老东西还没醒来吗？ 简直就是一个废物。 家主，看样子还没苏醒，都铎骑士团还在节节后退。家主，我们撤吗？现在主要承受攻击的还是都铎骑士团，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 走去哪儿？放弃根特城吗？ 此时战场已经渐渐变成一面倒的情况，都铎家主晕厥的事情就像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倒牌，引起了大面积的连锁反应。而且最关键的是，巫师家族引以为傲的精锐骑士团在现代化部队面前就像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子一样。那恐怖且冰冷的黑色武器每次爆发枪火，都会有骑士成片的倒下，还有地面不断爆发出来的诡异藤蔓成片成片地收割着生命。 必须出手了，如今我们与都铎家族唇亡齿寒，若是等敌人解决了他们，我们也是独木难支。这次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 黑狐带来的十多名狙击手已经在各自的制高点上就位，他们的目光从来不在普通人骑士身上逗留。 P5092 交给他们的任务就只有一个，找到人群中的巫师，然后杀死他们。 有些巫师才刚刚拿出真实之眼就被狙杀了。在今晚之前，谁也没想到这根特城里竟会突然冒出一支中土部队，而且这支部队还在他们的地盘上把他们吊下来打。这灾变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巫师国度面对中土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他们可以去掠夺人口与资源，甚至还可以掠夺金银与财物。每次战争都是巫师国度主动挑起的。178要塞虽然在逐渐变强，可西北军还从来没有哪次打到过巫师国度的本土。17年前的那场战争里，巫师国度其实算是战败了，但回来之后，巫师旧贵族阶级达成了一致的默契，不承认战败，以后别去就好了。这200多年来，腐朽的巫师王朝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西北军不可能反攻过来。而且就算西北军反攻过来，这1000多公里的补给线也成问题。等西北军舟车劳顿来到巫师国度，他们这里的精锐骑士团以及大巫师们自然会给对方血的教训。事实上，巫师们想的没错，如今178要塞百废待兴，确实还不具备建立超长补给线的能力。但是巫师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然会有中土人学走他们的密钥之门，然后把这战争之门开在他们家门口。补给线再也不需要了。偌大的144号壁垒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前进基地，甚至有人员伤亡都可以立马送回144号壁垒的临时野战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此时此刻，任小素带着罗兰、替武他们已经快要接近诺曼家主了。诺曼家主穿着厚重的盔甲，他对身旁的大巫师说道： 掩护我，我要出手了。 可话还没说完，不知何处射来一枚狙击子弹，将他旁边的大巫师轰成血沫。那飞泼出去的鲜血甚至从诺曼家主面甲缝隙与眼缝溅了进去。诺曼家主正然间赫然透过人群看到正杀过来的任小素与老许，那冲杀的三角阵型就像一艘破冰船行驶在冰面上，每过一处，那坚实的盔甲冰面都会被无情破开缝隙，然后发出咔啦啦的恐怖声响。 周云雪，藤蔓在我脚下没？给我清除障碍。 好嘞，早就等着呢。 下一刻，任小素面前的道路上忽然有一个井盖被藤蔓顶开，狂涌的藤蔓就像是潮汐一样把任小素面前的骑士全都向外排开，硬生生给任小素制造了一个通道出来。那些藤蔓还想攻击诺曼家主，可不知道对方用了什么手段，所有藤蔓一旦接近对方十米范围内竟尽数枯萎。不光是藤蔓，连诺曼家主身边的骑士巫师也一同在空气中化为齑粉。任小素愣了一下，对方为了自保竟是连自己人都无差别毁灭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